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边上平地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周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7.6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狄仁杰来到汉源县担任县令，县里头的首富韩永南请客吃饭，席间一个舞女悄悄地对狄仁杰说，这汉源城里边正在酝酿着一桩阴谋。可是没等到下文，这舞女就被人给神秘地杀了，她手上只攥着一张棋谱的纸片。狄仁杰当夜在船上就审起了案子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舞女命丧吃人壶，洞房花烛夜，新娘猝死，新郎失踪，众人各执一词，难分真假。一桩人命案竟然牵出惊天阴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湖中惨案第二集。狄仁杰把宴会当成了公堂，几位汉源的上流人物很是不满，尤其是金氏的掌柜的王玉珏，他一脸的不耐烦：狄老爷，这南门湖淹死了不少人，有几个能看见尸首的？我听说这湖底有水怪啊，专吃人肉，时常兴风作浪，打翻了船只。我虽然不知道杏花怎么死的，可尸首您还没看见吧？大伙一阵的骚动，纷纷表示赞同。狄仁杰冷眼扫了一圈人群，这杏花被害，尸首就在湖中漂浮着，我已经命人打捞上来了。王掌柜的说，水妖作怪，这不足为信呐。杏花之死，今天在船上的各位都脱不了干系。王玉珏不屑地瞥了一眼狄仁杰，既然大人您不相信我说的话，好，那我先接受盘查，早点脱离了干系，省得心烦。随后这王玉珏就说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。杏花跳完舞，王玉珏从左边出去找下属说了一件事，然后就回来了，这下属可以作证。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在聊天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。他说完之后，下一个是刘飞波。刘飞波说，杏花跳完舞，他看见丝绸铺掌柜的像是喝多了要吐，他就扶着丝绸铺的掌柜的到外面吹了一会儿风，他自己也喝多了， 挺难受的，待了一会儿就回到了船舱，然后就是狄仁杰来问他梁大人的事儿。韩永南也说自己在船外坐了一会儿，回来之后就没看见杏花了。狄仁杰暗中分析啊，这王玉珏有下属作证，基本上可以排除嫌疑。刘飞波说他搀扶着丝绸铺掌柜的到外边吹风，这也有见证人，唯独这个韩永南他自己在船外头坐了一会儿也没人看见，谁知道他这时间里头干什么了呢？这个时候一个舞女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老爷，杏花有一个贴身伺候的丫鬟，您不妨把她叫过来问问。狄仁杰像是发现新大陆了，顿时来了兴趣，命乔太把人带过来。不大一会儿，一个怯生生的小丫头走进来了，眼睛里满是惊恐。狄仁杰缓和了口气，我且问你呀，杏花回到后包厢之后是你一手服侍的吗？小丫鬟点点头，哦，那杏花为什么还没有装扮好就从后包房里出去了呢？小丫鬟一阵的恐惧，身体不由自主的哆嗦起来了，半天才开口答道，老爷，湖里的妖怪把杏花小姐叫走了。狄仁杰一惊，你说什么？是你亲眼所见吗？小丫鬟使劲的点点头。这个小丫鬟像是被吓着了，她哆嗦着嘴唇， 老爷，奴婢是亲眼看见水怪了，一团黑影在窗户外头摇晃着，还伸出一只手来把杏花小姐招呼走了，奴婢当时吓坏了，可是杏花小姐竟然开门就跟水怪走了，我没听到任何动静，然后才得知杏花小姐被水怪给拖进湖里了。 狄仁杰心中一阵的狐疑，那依你看当时杏花小姐害怕不害怕呢？小丫鬟想了想， 我看小姐她并不害怕，她只是迟疑了一下，然后就开门出去了。 听到这儿，狄仁杰心里已经明白了三分。问完了客人，狄仁杰又去审问那些杂役，可是这一晚上乔太马蓉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喝酒赌钱伺候宴会，也是走在船的右边，连看见杏花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其中一个杂役说，中途他看见一个人出来吐了，也没人管，十分的狼狈。问了半天几乎没什么进展，狄仁杰十分的懊恼。小丫鬟说杏花是被一团黑影给叫出去的，如果杏花不认识这团黑影，又怎么会跟他出去呢？还有，杏花死得太突然，他的暴死肯定跟那个没有说出来的阴谋有关。想想当时杏花庄重的神情，这件事情似乎不是儿女情长那么简单，而是关系到整个汉元城。汉元城难道真要面临一场劫难？杏花他一个武技又是如何得知的呢？狄仁杰想的头都大了，甭管是男女之情引发的血案，还是真有什么阴谋，都得从杏花身上下手。狄仁杰决定等船一靠岸就亲自去调查一番。汉元的风月场上，杨柳雾的名号数一数二，杏花正是这儿的当红姑娘。等到船靠岸了，已经快午夜了，狄仁杰让乔太在船上留守，自己和马蓉朝杨柳雾赶过去了。韩永南和他那些贵客一个个像是霜打的茄子，垂头丧气地下了船，钻进了各自的轿子里边，打道回府了。且说狄仁杰来到杨柳坞，进到了杏花的房间，两个人翻箱倒柜仔细的搜查，这杏花留下了不少的书信， 而且这杏花还有一个习惯，他给别人回信都得留下一份草稿，再加上别人写给他的，单是书信这一项就厚厚的一大摞。狄仁杰粗看了一下，里边都是一些风月场上的陈词滥调，没什么真实情感。单从书信上判断，跟杏花有染的不少于二三十人，而当天的宴会之上，韩永南、王玉珏、刘飞波都在其中。狄仁杰让马蓉把书信捆好带回衙门再细读，忽然马蓉发现这杏花的枕头底下还藏着一个小册子。狄仁杰接过来一看，这本册子很是精美，放在鼻子底下一闻，还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。狄仁杰翻开，只见里边全是情诗，一水的小楷，甜甜蜜蜜的。诗作的后边署名绿云楼主，狄仁杰暗自寻思，这个绿云楼主估计就是杏花的意中人了，要不然他的书信为什么装帧的这么好，还小心的藏在枕头底下。狄仁杰把小册子放进衣袖，吹灭了蜡烛，走出了房间。他让马蓉留下从杏花的姐妹当中打探消息，自己先行一步回了县衙。第二天早晨醒来，狄仁杰梳洗过后就捧着那堆书信呢看起来了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个绿云楼主跟杏花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逢场作戏，他们两个半年前相识，关系逐渐密切，直到后来热恋，两个人情深意重，立下了很多山盟海誓。可是半个月之前热情逐渐消退了，这两个人之间似乎有了裂缝，信上的言辞都有些激烈，这个绿云楼主似乎在逼迫杏花干什么。狄仁杰仔细看着自己，这些字儿端正清晰，言语之间丝丝相扣，看样子写信之人应该是个读书人。正在这个时候乔太进来了，他看狄仁杰盯着这堆书信发呆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哎，老爷，这么早您又忙上了。狄仁杰伸手，哦，乔太，来，你帮我看看这棋谱的残局，我参了一宿了，也没看出有什么奥妙。传奇的残棋千变万化，可是总归有条路可循，偏偏这个局是云里雾里的，让人看不清楚啊。乔太知道狄仁杰平时酷爱下棋，虽说谈不上有多么精通吧，毕竟也算是个棋友，狄老爷尚且看不破，那自己哪有这眼力。乔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老爷，您又拿我说笑了，我对下棋是一窍不通啊。可是狄仁杰就像没听见似的，把棋谱塞到了乔太手里。乔太仔细端详了一番，老爷，我看这棋谱不像是手画的，而是从哪本棋谱书上给撕下来的。您看这左下角还有一个中字，这说明这页纸正是那本书的最后一页。哎，如果咱找到这本书了，没准儿就能破了这个局。乔太话音刚落，只见马蓉笑嘻嘻地走进来了。他在杨柳坞打探了一夜的内情，看这表情啊，像是有所收获。马蓉早先在杨柳坞有一个相好的，名叫桃花。昨天晚上狄仁杰走了之后，他就摸到了桃花的房间。碰巧这桃花跟杏花两个人十分投缘，平时说话最多。马蓉一来二去的就打探出了杏花的情况。这个杏花本名叫范来仪，河东人士，半年前从长安来到汉源，来了之后他就成了杨柳坞里的红角，包银一个月是100两。老鸨子把杏花看成摇钱树了，平日里深藏不露，多少公子哥一掷千金 就为博得杏花一笑，多少银子老鸨子全都照单全收，可就是不让杏花露面，越这样啊越勾人，大把大把的银子更是跟打水漂似的就扔到杨柳坞了。昨天宴会上的贵宾有几个就是杏花的狂热追求者，他们为了杏花挥金如土，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韩永南和刘飞波却不在其中。这杏花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，桃花说他有一个秘密情人，每半个月就自己坐着轿子去跟情人约会一次，黄昏时分才回来。可这个情人究竟是谁，除了杏花别人不知道。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桃花说这杏花书画舞蹈音乐样样精通，可唯独就不会下棋。听完马蓉打探的消息，狄仁杰捋着胡子不由得疑惑起来，这杏花每半个月就去约会，黄昏时分才回来，想必这约会的地点不会太远，应该就在这汉源城里。杏花不会下棋，可他为什么临死的时候紧紧攥着一张残棋的纸片呢？他在宴会上问我会不会下棋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乔太马蓉低下头也不说话了。眼下衙门里也没什么案子，狄仁杰就吩咐早早升堂审问杏花被杀一案。乔太马蓉分头行动，乔太带着仵作去验尸，马蓉则去通知宴会上的各位客人。一声铜锣三通鼓，八个衙役手执红漆水火棍似金刚一般列立两旁，狄仁杰高高的坐在公堂正中，衙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。这桩案子牵扯到城里的豪商巨贾啊，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了，大伙议论纷纷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，大堂之上立刻鸦雀无声了。狄仁杰扫了一眼堂下，韩永南和几位客人都在，唯独刘飞波和这王玉学不见人影。狄仁杰正要派人去催促，忽然衙门口一阵骚动，冲进了一群人。狄仁杰定睛一看，冲进来的正是刘飞波，他气急败坏地闯上公堂，跪倒在地，这右手紧紧拽着一位身穿素袍的老人，身后王玉珏也跟着跪在堂下。还没等狄仁杰开口呢，刘飞波就急匆匆地开口了，老爷，小女刘月娥新婚之夜被人杀了，求青天老爷给我做主啊。狄仁杰大吃一惊，只见刘飞波这额头上青筋暴起，一张脸涨得紫红，老爷，就是这个人杀了我闺女。狄仁杰啪一拍惊堂木，刘飞波，休得咆哮公堂，既然你是原告，先把案情的本末一一的报上来。这刘飞波顶着一张茄子脸，小民怒火中烧，一时间是忘了衙门的规矩，还请老爷宽恕，小女跟这老头的儿子成了亲，没想到新婚之夜他们就把我闺女给杀了，如今的新郎官是畏罪潜逃，我不得已只好揪着亲家上堂喊冤来了。狄仁杰微微的一愣，原来这老头是刘飞波的亲家。刘飞波，你刚才说刘月娥新婚之夜被杀，本县记得你女儿的婚礼是在前天，现在都过去两天了，怎么你才来报案呢？刘飞波咬牙切齿的，老爷明鉴呐，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。狄仁杰看看跪在堂下的老头，被告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做什么的？这老头咳嗽了两声，松松衣领子，回老爷话，小人叫江文章，是个举人，现在家里开了个私塾， 是个教书的先生。狄仁杰接着问，姜文章，你的亲家告你儿子杀人了，可有此事啊？姜文章一听这话，大呼冤枉，老爷明镜高悬呐、啊！您娶儿媳妇这是一桩喜事儿，谁知道飞来横祸，这新婚之夜新娘子好好的就断气儿了，如今我儿子悲伤过度离家出走，我找了两天了也没看见人影啊，正伤心呢，偏偏这刘先生血口喷人，诬告我儿子杀妻，老爷您明察呀，为小人昭雪呀。刘飞波一听亲家这么说，气得一下蹦起来了，嘿，你个老东西，纵容儿子杀了我闺女，又把儿子藏起来了，现在还假惺惺的说什么为你昭雪，你这种昧着良心的话你也说得出口？狄仁杰看着刘飞波，跟昨天晚上判若两人，丧女之痛快把他逼疯了，他怒目圆睁，像是要一口把姜文章给吞了似的。刘飞波，你且平复一下心情，这案子到了衙门，本县自会为你做主，你把事情前后详细的给我叙述一番，枉法昭昭，不会有漏网之鱼的。刘飞波略微静静心神，长出了一口气，便说起了两家的亲事。要说刘飞波这么一个大富商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可是命中无子，只生了一个宝贝闺女。这月娥呀，也是美貌过人，性情温柔，是刘飞波的掌上明珠。刘飞波一心想让闺女读书认字儿，就把闺女送进了姜文章的私塾。这姜文章的儿子名叫姜幼弼，您想，一个是少年秀才，一个是大家闺秀，这俩人情投意合就好上了。姜幼弼几次请媒人前来说媒，刘飞波就是不答应。刘飞波不乐意，可是闺女乐意呀。他看老爹不答应这门亲事，就整天的以泪洗面，好几天水米不打牙，绝食了。刘飞波心肠一软，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把闺女嫁过去了。没想到今天早上姜文章慌慌张张跑来说，新婚之夜这新娘刘月娥死了，姜家把她入殓了，棺材放在了城外的石佛寺。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一夜之间命丧黄泉，新郎官还莫名其妙的失踪了，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啊。刘飞波、姜文章两个人看起来都挺痛苦，这桩突如其来的人命案子，狄仁杰又该如何定夺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